我不管爱藏身何处，我只求陪你直到末路。月已残，灯已尽，夜黑人模糊，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。 再不爱就会分身碎骨，坠入情的孤独。世界太冷酷，梦太投入，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。 Yeah.